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飞场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而家香港啊、中国啊同埋全世界咧，都处一个咧非常之混乱嘅十字街头啊嘅局势。吓，历史咧系正在咧改变轨道。吓，英文所谓嘅 history in the making。喺呢个世界咧，好多咧系包括英国、美国嗰啲所谓嘅知识分子咧，而家已经咧大脑唔清醒，思维混乱。例如我讲过点样啊，系对待而家以色列嘅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内塔尼亚胡喺旧年咧系对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嘅恐怖组织咧，系展开先聊者战啊嘅卫国嘅进攻。嗰阵时咧，我哋睇到西方嗰啲白左一面倒咧系去指责以色列，包括欧盟国家就谴责咧系佢咧系侵略。并且将内坦雅胡咧就标签为战犯，咁而家内坦雅胡咧就帮你成个中东维护和平，去跟随啊呢一个违反咗联合国决议同埋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不扩散啊呢个条约嘅伊朗，系带头咧系同佢咧掹咗对毒牙，兼咧喺 Donald Trump 嘅协助之下，系寻求咧系政权改变，系将咧伊朗咧尽力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咁我请问嗰啲左交内坦雅胡系战犯咧，定系和平主义者咧？嗱，你而家见到而家啲咩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嗰班咁嘅三色旗示威者咧，就全部静晒。美国嘅主流左翼嘅传媒咩 CNN、纽约时报咧，亦都唔知点评论。点解咧？因为喺呢个是非不分啊、黑白啊、模糊嘅世界啊，好多人咧就系唔人唔鬼、唔三唔四。半天掉嗱，呢个咧唔系话要喺一个咁纷乱嘅世界咧，一定要咧系非黑即白，黑白中间咧系有非常之广阔啊一个理性思维嘅空间。正如你点样睇待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咧嗰种仇侵分子咧系一笔全部抹杀。总之 Donald Trump 就系一个扑街，就系一个希特拉。如果佢系希特拉嘅话，一个希特拉而家同埋一个以色列嘅战犯啊。是去欺凌一个伊斯兰国家，咁应该美国、英国、全欧洲、西方嘅左交而家一齐游行示威支持伊朗，同埋等于佢哋支持哈马斯，系咪啊？呢班唔人唔鬼啊嘅人形嘅怪物咧，而家唔知道点企嗱，等于香港咁，系咪？你张炳良咧，你写篇文章又话香港要保持佢嘅独立性。香港一定咧唔可以咧系得罪国际，一定要证明对国际有吸引力。你嗰个国际，如果你系指欧洲、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嘅西方文明国家 ，forget it， 你已经咧系玩完咗。但系你嗰个国际而家个焦点系瞄准老挝、柬埔寨、伊朗同埋中东咧，咁咧你或者会有运行。但系你要够胆咧系突破美国嘅金融封锁，你够胆要叫啊中国银行、汇丰银行系抗拒美国嘅。对香港的金融银行的反洗钱的约束，你够不够胆先？你首先就由中国银行带头接受美国制裁的所有中国香港特区高官，他们开户口、开银联卡给他们，是吧？就由林郑月娥开始，说你要这样样啊，才叫做有民族尊严嘛，是吧？那你到底你企边边呢？首鼠两端。郑雁雄话明俾你听，你应该香港要有一个中国香港嘅样子。你而家就喺度标榜咧，话要香港特色，你咪又系唔人唔鬼咯，系嘛？做人咧最弊而家咧就陷落一个叫唔人唔鬼啊！ 陶生 呢个佛家叫中阴身，即系个人一死咗咧，七七四十九日，佢唔知自己就属于人间啦，定系咧系属于鬼道？佢喺中间嗰、那个。嗰、那个叫边境啊，吓中港边境嗰度游移啊，好似嗰啲机场嗰啲 transit lounge 啊，无主孤魂揸住个嗰个机啊，下一班机又上唔到，上一班机翻乡下又 miss 咗。而家世界咧呢班左交同埋中国香港特区就处一个中阴身嘅游离状态。 陶生， 我话俾你知啊，例如一啲咧喺台湾嘅左交学者啦，咁佢就话反侵咧就唔等于咧啊呢、這个反呢、這个移民，咁咧你唔好将呢啲反侵嘅人咧就当系咧就佢全部咧都系反移民，又或者调转啊一样支持阿侵咧，亦都唔系等于支持移民一样。 系啊， 嗱佢哋嘅说法咧就系话，即系话咧佢哋要逐件事咧去分析。论述或者睇下佢个正义嘅地方喺边度？嗱，呢啲系左交常用嘅方法，即系例如佢话我反侵，我觉得佢咧系一个霸权，佢想做皇帝，但系基于佢反移民嗰方面咧，我就支持，因为咧移民嗰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咧系一个法律嘅问题，所以佢既反侵，但系亦都反咧呢个非法移民。咁但系我话俾大家知，呢个系唔合理嘅，因为反侵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支持嗰班非法移民嘅人。即系民主党为首，希拉里又好，克林顿又好，去到奥巴马，再去到拜登，再何锦丽，炒埋一碟，呢啲人就系表面上话呢个反非法移民，但系实际上佢哋欢迎，同埋咧容纳佢哋，因为点解？因为系佢哋嘅票源所在。 系 咁，所以咧呢啲左交学者咧，佢哋只系看风洗礼，佢哋睇到边方面有着数嘅时候，佢就用一个叫做正义之所在咧去讲。即系等于而家你头先所讲喺呢个以色列打加沙哈马斯嘅时候，佢就喺度谴责以色列。当以色列嚼伊朗嘅时候咧，咁佢就唔出声，因为咧佢就发现，如果我支持伊朗咧，就好戆居，同埋因为支持伊朗咧本身系说不通啊嘛，所以佢咪唔会支持伊朗咯。但系佢就会同你讲一件还一件啊，支持以色列唔等于支持屠杀呢个哈马斯嘅巴勒斯坦人。我支持佢打伊朗，唔等于支持佢打哈马斯，佢就会咁样。 我同你都系噶，我对 Donald Trump 嘅评论都系一件还一件噶。我一早都讲咗嗰啲关税政策，因为我唔系经济专家，系嘛，我唔会评论噶，系嘛。对中国嘅问题，我唔知佢嘅底牌系乜嘢，我唔会评论噶。但我一件还一件，我坚决支持佢咧，闩埋道门咧，系灭左交同埋怼美国大学校园嘅 DEI 吓，呢啲咧够系一件还一件啦，系嘛？ 系、 啊、所以对啲反智嘅蠢人咧，其实就无需要回应。不过咧，即系我哋今日咧就系同你讨论一个常识嘅问题。嗱，好似最近阿 Donald Trump 吓、啊，佢喺嗰个生日嗰日咧就搞咗个阅兵。呢、這个阅兵其实好少意思嘅，系、嘛？雷声唔大，雨点亦都好细， 系 因为冇大张旗鼓，系咪？咁咧，嗰啲左交咧就话咧，佢想受个阅兵咧，想做 king， 就想做国王。嗱呢啲咧亦係不知所謂啊，係嘅論述。第一，多到初話我點樣做國王啫，係嘛？我淨係簽咗好多張總統嘅行政令，呢、這個完全係符合憲法給予總統嘅權力，同埋佢推行好多嚇嘅政策啊，係都俾聯邦法庭啊同埋嗰啲州政府啊係阻擋咧。如果真係國王啊， 都 overrule 佢啦，法院都可以駁回啦。 就係咯，你而家話喂。話不准呢、這個拒絕所有嘅外國留學生嘅簽證，佢都實行唔到啦。佢點係國王啫？如果真係國王就唔係咁樣啦。呢、這個史其一。第二，我話退一萬步嚟講，就算而家 Donald Trump 想有一啲國王嘅權力又如何？咁你話要捍衛咧美國嘅民主憲政？民主憲政自從克林頓、奧巴馬呢二十年，就係、是、俾你呢個民主憲政喺你呢班左膠手上玩到爛曬。你成個美國國會，共和黨或者民主黨？边个喺背后唔系有一个金主喺后边有啲水咧系要你咧吓吓，你哋咧讲呢样讲嗰样，喂，你成个口口声声 democracy， 你呢个 democracy 咧，呢班左教绝不承认佢里边咧已经出咗个问题，一味咧就话 Donald Trump 乜种族歧视啊，希特拉啊，咁啊 Donald Trump 提出嘅问题系唔系 valid 先？啊，美国嘅大学系咪俾外国势力嘅间谍渗透先？系嘛？系咪美国而家嘅白人已经沦为啊，系被歧视嘅少数先？你而家荷里活啊，呢几年嗰啲电影好唔好睇先？奥斯卡颁奖礼，你颁咗啲乜嘢经典先？啊，而家嘅美国嘅音乐啊、乐坛啊、吓、這個、呢个咧艺坛啊，系嘛？全部都系咧呢啲左交政治行先嘅嘢。仲有系嘛？玩 TikTok， 全球躺平。系嘛？从埋你呢个左翼咧，后边已经咧系充满腐败，就已经咧系嗰几个 Bezos 啊、朱克伯格啊、盖茨啊，吓呢啲形成一个咧叫财富垄断嘅联盟， 然后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下下咧你就占夺咗民主啊、自由啊、宽容啊啲美丽嘅名词，你只不过系走得快，走上个山顶霸住呢个高地咧，然后就标签所有不同意你讲嘢嘅人。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算系做国王又如何？新加坡嘅李光耀系唔系国王？咁点解新加坡会成为今日嘅奇迹？是成为所有热钱啊喺里面啊是可以呢寄生啊嘅一个最安全同埋最昂贵嘅国家城市。是吧，喂，同埋呢个世界你而家睇下欧洲剩返嘅嗰啲国家仲有体面嗰啲人呢係行出嚟啊係知书识礼嘅嗰啲，好似係瑞典、荷兰、丹麦，全部都係有皇室㗎喎。佢一样有 king 同埋 queen 㗎喎。西班牙一样有国王喎，有咩问题啊？系咪有国王唔系问题喎？反而你应该咧，美国咧系应该就呢个将错就错咧，你应该考虑系咪应该行翻君主立宪制喎？同埋啊，当你个民主啊一人一票系投票嗰啲人越嚟越蠢啊！你啲左交讲得啱啊，投 Donald Trump 嗰啲系 basket of deplorables 同埋 idiots， 而家你投左嘅嗰啲更加系 idiot 啊！如果你全部都是白痴的话，全部都是蠢人的话，是不是要一个柏拉图所讲的 philosopher king， 一个呢是哲人呢是出来做统治者。柏拉图三千年前这个呢西方的哲学家祖师呢是反对民主的。他认为民主他已经预计到今天，如果是一班蠢人一人一票投的时候，选了出来那个人是不是对个国家对个城邦有什么好处，现在就是了。知但柏拉图解决唔到嘅，佢话呢个叫哲人嘅国王啊，系从何而来啊？佢点产生啊？同埋佢可以当权几耐啊？系咪？因为嗰阵时系2500年前啊，系呢一位柏拉图所提出嘅悬而未有答案嘅问题。所以今日而家成个西方左交咧系大分裂，包括咧系濒临内战嘅边缘。嗱，最近前国务卿希拉里接受一个电视台的访问，语出惊人，不但是他讲的内容，而且讲的时候目露凶光，显现出这个前国务卿这个失败者心里面那种仇恨。他开口说，他说既然俄罗斯普京是对共和党提供资助，为什么我们民主党不可以向中国寻求支持？希拉里这番说话呢，虽然我不知道他有多 serious， 他可能提出一个是反讽，之但呢令人睇得唔舒服嘅时候，佢讲嘅时候嗰个表情呢，係咪嗰种面目之扭曲呢，就令我諗起1981年啊，係邓小平审呢个十恶啊，江青啊喺个法庭嗰时候就係咁嘅磨眼神。呢啲係俾仇恨呢係吞噬咗理智。就係呢个希拉里嗰个咁嘅表情。佢唔会问你呢个美国如果你係民主点解会造就到布殊家族老豆做完俾仔做，然后希拉里克林顿老公做完又想俾老婆做，系咪？然后当呢个叫拜登系个大仔坐撞车死，细仔唔生性啫，系咪？拜登个细仔都系咧借住老豆做副总统同埋总统嘅名义，向乌克兰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伸大手板攞钱，话呢啲就系左交而家心目中嘅民主嘅状况。你话 Donald Trump 系国王，但系你哋民主党嗰度已经形成嘅呢个家族嘅王朝，克林顿家族、布殊家族、奥巴马都心郁郁，都想自己嘅老婆出嚟选。不过咧，民主党里边种族歧视啫。既然系咁，你如果话 Donald Trump 系一个叫 No King Day， 佢生日嗰阵时阅兵，呢、这个系咪话天下之大稽？而家你就係全个美国，因为佢係西方文明嘅龙头，所以搞到呢里面啲民意唔人唔鬼，唔敢讲真话。喺哈佛、喺哥伦比亚、喺大学校园嗰啲呢思想或者叫中庸少少嘅中立嗰啲呢，已经被人列为呢係极右，係 Donald Trump 嘅 supporter， 係令到呢校园里面一片鸦雀无声。呢啲你同阿德克兰呢嘅伊斯兰嘅大学有乜嘢分别？你同中国嘅北大清华有党委书记做言论思想警察咧，系有何分野？所以而家美国咧，系正因为啊，系行到咁危险嘅一步， 所以一定要出一个咁嘅杀星出嚟扫场。呢、這个杀星嘅手段有时略嫌粗暴，讲嘢亦都黑人憎，但系你自己啲左交，你嘅失败勾出嚟嘅，系嘛？所以搞到唔人唔鬼啦。最好笑咧就系嗰啲黄皮肤嗰啲中国人啊、华人啊，跟喺后边睇开《纽约时报》嗰啲咧，就跟尾咧系压重住，就闹 Donald Trump 吓，佢认为佢系种族主义者。但正如我哋都讲过，白左当权冇你黄面孔嘅份。在美国的大学里面，那个 affirmative action 已经将亚裔的学生列为呢是特权，列为同白人一样，因为你们那些数学啊、物理啊那些呢是个个叻过晒那些非洲黑人，所以呢按配额应该呢是比非洲黑人的学生降低啲入学试标准都比他们读书，是吧？同埋啲大学呢背后个个伸大手板收钱啊，剑桥大学就整个叫富晓田花园。继续泵水呢，我建议就将剑桥大学改名为叫做富晓田大学剑桥分校。哈佛、哥伦比亚边间唔系呢，系收大陆嘅钱，系咪 啊？呢几十 讲到钱呢就最老实啦，你啲左交点会道德啊？你贪 钱，你点中咗个要害啦？就系一个钱字啊！因为呢几十年嚟啦，美国啦，甚至欧洲嘅左翼变成左交呢，都系钱作怪。因为呢左呢个字呢以前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即是呢个共产党啊嗰啲。其实去到近呢几十年呢是变成一个搵钱嘅工具。我简单而言之，左交就是一个名正言顺搵钱分水嘅组织。因为呢 利益集团啊， 因为自从嗰啲即是环保议题啊、平权啊嗰啲变成一个学术嘅议题之后呢，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人发现呢呢、这个是一个最好搵水嘅方法。因为譬如说电动车最简单啦，无论中国好美国好都有补贴的。这个补贴呢其实是钱的。 伸手拿钱。 即伸手拿钱。但是你要用环保的名义去发展这个电动车。大家都知道无论那些锂电池啦，或者电动车里面那些那些制造过程啦，全部呢对于个地球来讲呢不会好得去变。因为那些锂电池呢你都要处理，同埋生产锂电池嘅过程呢都系违反呢个环保嘅。但系政府竟然要补贴同埋要淘汰嘅一般嘅石油嘅汽车。咁呢个呢已经系一个例子啦。咁你讲到学术里面呢，亦都有人发现开多啲依类咁嘅文化议题呀。例如嗰啲譬如前一排嗰个奖千金嗰、那个咩叫做世界蒋宇容世界发展嗰啲咁嘅 啲咩学科嚟 学科 读嚟把鬼咩？ 好多即系等于你成日讲嘅文化研究一样，虽然部分系有益有作用嘅，但系佢俾佢滥用咗，变成咧好多做性别平权嘅研究。咁呢个环保又好，去到头先我讲嘅呢个世界发展又好，都系咁条桥。嗱，学院里边只要开呢啲学系，收学生收贵学费。於是就俾呢啲咁嘅蒋宇容之流嘅权贵攞嚟洗钱又好，攞嚟镀金又好。於是大家就形成咗一个伟大嘅搵水产业链。於是蒋宇容咪可以喺哈佛大学里面呢振振有词骑上个道德高地囉。咁中间有好多人有利益㗎，哈佛大学有利益啦，嗰个学系搵钱啦。蒋宇容背后嘅屋企咁又可以镀金啦，有利益啦，跟住佢返去嗰、那个佢阿爸嗰个基金会里面做义工。有人捐钱买官又系有利益啦， 又有利益啦，系嘛？ 系啊，全部人有利益嘛，分水噶嘛，全部系名正言顺。呢个世界上有乜嘢好得过名正言顺，有道德高地，跟住一齐去分水咧？ 所以咧，最蠢就系嗰啲黄面孔啊，嗰啲中国人或者华人啊，系跟屁喺后边啲左交喺度嗌平权，有你份咩？而家你一样唔人唔鬼。英国而家系咪左翼嘅工党首相当权啊？ 嗯， 系嘛？嗱，咁我讲一单案俾你听啦，系嘛？英国一个就业仲裁法庭喺6月18日裁定，系嘛？一间同英美国防部门有关联嘅人工智慧 AI 公司，有一份职位，呢、這个职位咧系20万镑嘅年薪，就有一个中国人咧就走去求职，结果咧系被呢间英国公司咧。是拒绝聘用个原因就是你是中国籍。于是呢、这个中国人呢就竟然走去就业仲裁法庭呢就去控告啊，是呢间企业呢是所谓的种族歧视。 嗱，佢打错算盘，佢以为今日左交当道，一打出种族歧视呢张牌咧，就无往而不利咧，就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就芝麻开门。点知呢个叫做徐天林 Tian Lin Xu XYZ 嘅嗰啲咁嘅姓啊，就向呢间叫 Binary AI 啊嘅公司求职，就被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叫 James Patrick Evans 咧一口拒绝，最后唔请呢个中国人，就请呢个英国人。拒绝佢嘅原因就喺个电邮度，呢个英国老板话：好遗憾，基于你嘅国籍，我哋不能够接受你嘅求职。佢讲到明，身为一间公司，本公司和西方政府在敏感区领域咧系密切合作，并希望咧系持续。我哋嘅规模不足以确保现阶段聘用你呢类国籍人士所需嘅隔离同埋安全管控。即是话你因为 你 中国，你有做间谍嘅嫌疑。我觉得呢位老板应该引用中国国家情报法。贵国呢已经有呢非常之明确嘅法律。規限贵国嘅公民，包括你啊，喺英国同埋美国一旦系受召唤嘅时候要提供所有嘅情报，否则你会受惩罚。佢应该引述中国国家情报法。咁呢个中国人姓徐嘅咧，走去咧向左交求援，点知今次嘅嗨嘢，伦敦嘅法官呢、这个叫做咧 Betty，Judge Betty 系嘛？佢话咧啊，呢、这个唔系种族歧视，不过呢封电邮咧就写得唔系够好，系嘛？佢话咧呢位咧啊徐正英咧系因为佢嘅国籍关系无法取得安全许可而被拒绝。嗱、啊、呢咧英国佬识玩文字游戏。啊！呢、这个理由适用于任何无法获得国家安全许可的外国人，包括俄罗斯、北韩、伊朗和中国。原因并非是你是中国人。嗱、啊，呢、这个法官的裁决咧，就是露出英国的底线，将俄罗斯、北韩、伊朗和中国四个国家一起捆绑。 系咯，炒埋一碟啊！ 系嘛？唔系话嗰间公司的老板因为你是中国人唔请你。而是他的公司是没有能力啊，是透过安全的防范来到确保呢你不会泄露啊这间公司的敏感资料给四个敌对国家之一，这个法官讲的就是包括中国，是不是啊，那呢所以呢啊这间公司现在这个例子就告诉你听，左交当道呢你都没运行，因为你是不人不鬼 ,ok?嗱，而家呢个先例咧，可以闻得到阵味。中国喺嗰个铸币厂啊，嗰个叫古迹啊，攞嚟做大使馆咧，我睇都系九成泡汤噶啦。因为法官已经将中国、俄罗斯、北韩同伊朗咧系四个捆绑，咁点解唔请你咧？你与其发烂渣咧，你不如翻屋企闭门思过，闩埋道门，将本护照放喺台面，系嘛？沐浴斋戒。然后对住块镜望一望，我系咪投错胎呢？系嘛？我热爱嗰个祖国，究竟点解会喺而家喺呢个西方文明国家系咁嘅形象呢？系嘛？与其咧系咁样咧，就好过你喺度发烂渣、种族歧视、法西斯、人渣，系嘛？极右，系嘛？ 喂，同埋咧， 如果系英国系一个人渣法西斯国家，你咪唔好嚟。 中国嘅学生， 你走嚟摆酒把鬼咩？而家英国已经驱逐非法移民啦，系咪啊？ 中国嘅留学生咧，其实最冇资格咧去扮左交，因为你关顾嗰啲咩少数族裔啊、男女啊或者性小众啊嗰啲权益咧，不如你注视下你自己中国大陆里边咧。嗰啲弱势社群，例如嗰啲民工啊，嗰啲留守儿童啊，再唔系就西藏或者系新疆嗰啲人啊嘅人权啊，大把嘢你去关顾。其实你自己个屋企、自己个国家呢啲咁嘅左翼嘅问题，大把山咁高，你唔去理，你走去美国读书就关顾人哋嗰啲拉丁裔啊、黑人啊、嗰啲性小众啊，喂，你叫做咧，即自己屋企咧。就着火又唔理，跟住你走去帮人救火啊！嗱，呢样嘢好可笑嘅，即系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话啦，全世界嘅学生你都可以有权咧去走左翼或者扮左交，但系中国咧，对唔住，你自己嘅国家 包括 啊，当然啦，你自己嘅国家大把问题你处理，系嘛？环保问题、人权问题一样，系嘛？